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年幼的少帝得了抑郁症，这个症状还有一个特点，谁他都可以见，就是不能见张皇后。张皇后那是什么人物啊？从小到大她哪儿吃过闭门羹啊？所以呢，少帝越是不愿意见她，她就越是要去。逼急了的少帝终于忍无可忍了，对张皇后说出了这么几句话：你不是我的生母。张皇后一听就呆住了，无言以对。少帝的第二句话：为什么母后要杀了我的生母来冒充我的母亲呢？张皇后同样的无言以对。少帝的第三句话是：等我长大了，一定要为生母报仇。张皇后一听就镇住了，还是无言以对。张皇后摇了摇头啊，审视着这个虎头虎脑的孩子，心里边叹息着：这个就是我养了七八年的儿子吗？即便是这样，张皇后还是在努力地想让少帝能够回心转意，但少帝却不吃他这一套，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一见了张皇后，眼睛里边就充满了敌意，仿佛仇恨的火焰在燃烧一般。第二，多次在其他宫女面前放出豪言壮语：长大以后，我就杀了你。张皇后听到这个只有七八岁的孩子，左一句杀了你，右一句要报仇雪恨，她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了，于是乎如实地向吕后做了汇报，请吕后给她做主。吕后亲自去看望了一下少帝，见张皇后的报告属实，于是对张皇后说：这个孩子中毒一身呢，怕是已经无可救药了。张皇后本来对少帝还是有很深感情的，但这件事已经容不得他做主了。很快，少帝就得到了吕后的新调令。调令的大致意思是这样的：鉴于少帝年纪太小，还不能胜任皇帝的工作，现直接调到永相。这个永相大家都熟悉吧，吕后当年惩罚七美人的地方啊。少帝不会知道，从此永相就成了他一生都无法逾越的一道铜墙铁壁。庭院深深深几许，谁家孩子独自悲。就这样，少帝刘公的政治使命就此结束了。吕后废掉了少帝以后，对外的公告是这样的：皇帝已经病了很久了，许多名医都无法医治，最近几天皇帝已经到了精神失常的地步了，连他的母后都不认得了， 这样的皇帝已经无法胜任皇帝的工作。为了大汉江山社稷着想，为了天下百姓着想，改立忠厚仁义的衡山王刘宏为新皇帝特此公告。就这么的，九岁的刘宏当上了新皇帝。看来在那个年代啊，运气来了那真是门板都挡不住啊。废掉了不听话的刘公，改立刘宏为皇帝以后，吕后还来不及喘一口气儿呢，又一件烦心事摆在了他的面前。这件事得从吕家第一个被封为侯的吕台说起。吕台封侯以后，一时间门庭若市，风光无限。都说豪门家出花花公子，吕家飞黄腾达之后，吕台的儿子吕家仗着父亲的威望，胡作非为，多次违法，已然引起了公愤。今天这个告吕家强抢民女，明天那个告吕家占人田地，后天又有人告他打架斗殴了。总之啊，这个世上本来没有好人和坏人的分别，告状的人多了，这个人自然就成了坏人了。吕后在接到这些乱七八糟的奏折之后，是大大的头疼。为了吕家的声誉，吕后亲自对吕家进行了警告和劝说。可是吕家左耳进右耳出，嘴上说一定改过自新，但背地里依然是我行我素。吕后忍无可忍了，只好痛下决心废了吕家的爵位封号。废掉吕家之后，吕后为谁来接任吕王的位子犯愁了。思来想去，他把目光停留在了吕台的亲弟弟吕产身上。弟弟带兄长的职位在当时也属于惯例，只是吕后当年封吕台为吕王，后来吕台英年早逝，他又让吕台的儿子吕家继承了父亲的封位。此时废了吕家，虽然有着足够的理由，但是他自己提出来又觉得不太妥当。于是吕后又开始他的惯用伎俩，先放出要废掉吕王吕家，让吕产来继位的封之后，再等人来提这件事儿。可是这一次，朝中大臣一个个都很不识时务，吕后的封放出了一段时间，竟然没有人来做顺水人情。这一下可急坏了正急于上任就职的吕产。危难之时显身手啊，这时一个人走进了他的视线，这个人的名字叫田子春。田子春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他既有才华又贪财。至于他的才能怎么样呢？大家后边自然就知道了。先来说说他的贪财吧。故事要往上推进一些年，得从刘邦当年分封王侯的时候说起。当年刘邦的儿子刘泽封了个营陵侯，按理说刘泽一下子从一介布衣升为侯爷了，他应该很高兴很满足才对。可是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刘泽到了京城之后，耳濡目染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不到沛县不知道贫穷，不到长安不知道官大。他这样一个侯爷，在人家那些王爷眼里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啊。于是由侯升王成了他追逐的梦想。而田子春当年只是刘邦手下一个最为平常的谋士，自从跟随着刘泽以后，时来运转，成了刘泽最为器重的人。田子春自然知道主子的心思， 于是他打起了小算盘。他给刘泽说，要想生王也不难，难的是口袋里的银子多不多。那作为一个侯爷，银子还会少了吗？他听了田子春的旁敲侧击之后，马上打开家里的保险柜，拿出300两黄金交给田子春，叫他去打通相关的人员。都说见钱眼开，田子春带着这些金子眼睛就发亮了，于是带着金子没去朝中打点关系，而是直奔自己的老家去了。就在田子春在家乡做了一个暴发户的时候，刘泽还蒙在鼓里呢，继续做王爷的春秋大梦。直到几年过去了，他才想起田子春黄鹤一去不复返都好几年了，于是这才派人去打听。不打听也罢，一打听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抓住那姓田的，非要把他碎尸万段才解恨。他的夫人樊氏开始发飙了，田子春不是那样的人，他家里边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了。明明知道自己被忽悠了，刘泽还不得不打碎牙往肚子里边咽，为田子春辩解。他嘴里边不承认，但还是派人去找田子春了。田子春在家乡做了好几年的大爷了，见刘泽的使者找到了自己，知道眼下的好日子过不下去了，无功不受禄，私吞了人家的银子，事情还得去办呢。万不得已之下，田子春只好告别眼下神仙一般的生活，去京城帮刘泽办事儿去了。田子春考虑到事情的难度，临行之前还把家乡的豪宅卖了，然后举家迁到京城，大有不办成事儿誓不还乡的英雄气概。到了京城，他花重金买了一座豪宅。当然，田子春这么心安理得地花别人的钱，最基本的条件建立在对自己充满自信的基础上。事实上，他到了京城之后，一面买豪宅以给自己安身之处，一面也在积极为刘泽的事儿努力着。经过一番分析和调查之后，田子春把目标锁定在了朝中的大业者张氏身上。什么叫大业呢？类似于秘书长的职位吧。这个张氏虽然是宦官出身，但因为会见风使舵，吕后对他的拍马屁很满意，后来提升他为秘书长，每天都直接跟吕后打交道，那在朝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啊，也算是一个红人了。田子春锁定目标之后，直接找到了张氏的好友赵康。在金钱效应的带动下，赵康自然答应把他的儿子推荐到张氏的府上去当差。面对赵康的推荐，张氏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这件事自然就成交了。田子春的儿子到了张府以后，做事很是勤劳认真，很快就得到了张氏的青睐和信任。田子春眼看时机成熟了，就请张氏到自己家里来做客，因为有了他儿子这层关系，张氏不得不去呀。他去的时候还是显得很高傲的，那态势仿佛就像胜利者去看望失败者一样。可是他很快就收敛起了高傲的态势，因为他一进田府就被田府的气势给镇住了。但是建筑也罢，酒宴上吃的也令张氏这个见过大世面的人是大吃了一惊。 一盘子一盘子的上来，全都是山珍海味，连使用的杯盘主饰都是金银玉器打造的，吃饭盛酒的东西都价值连城。这个连张氏也自叹弗如啊。当吃到七分醉三分醒的时候，田子春开始动真格的了。他首先命人奉上一对举世无双的玉佩给张氏。面对着这样一对价值连城的玉佩，张氏爱不释手，哪有拒绝的理由啊？于是他只能笑纳了。笑纳之后，田子春就好办事了。所谓收人钱财替人消灾，他说起了太后想废掉吕王吕家的事儿。此时的张氏自然很配合田子春的问话了，他在肯定了田子春的话之后，马上说出了吕后现在的烦恼。吕后把新吕王的人选定为吕产，但现在吕氏一手遮天，再立吕产为王，只怕群臣这一关不好过呀。张氏所说的话正是田子春所期待的，他说了，在下有一计，既可使吕产为王，又不至于引起群臣的不满。其实他提出来的所谓的妙计很简单也很实用，那就是在封吕产为王之前，先封一个刘家人为王。这样一来，朝中大臣还有刘家人就都无话可说了。当然，这个刘家的封王的人自然就是刘泽了。绕了这么大一圈子，总算回到正题上来了。他说的这个妙计有点像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张氏一听自然很是欢喜，对于这个马屁精来说，如果自己的提议实现以后，那么吕后又会对自己看重几分。张氏就是张氏，从田府出来以后马上就付诸行动了。他马上到吕后那儿提出了这样一个双管齐下的方针。面对张氏的方针，吕后也是有点心动，只是吕后对刘家人充满了排斥的心理，因此他虽然心动，却并没有立即拍板。张氏是什么人呢？他自然知道吕后心里边的想法了，他又说话了：“太后啊，这个刘泽可不是一般的刘家人呐，他不但是刘家人，也是你们吕家人呐。他的夫人不是太后的侄女吗？”“是啊，刘泽是娶樊哙之女为妻，樊哙的妻子不正是太后的亲妹妹吗？”张氏的话说到点子上去了，我张氏的面子你可以不给，但你亲妹妹的面子总得给吧。鉴于刘泽有这层关系，吕后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于是没过几天，太后就宣布同时封刘泽和吕产为王。刘泽被封为琅琊王之后，虽然管辖的范围只有琅琊12县的封地，在众王当中算是地盘最小的一个，但现在好歹是一个王了，比起那个侯来说已经是质的飞跃了。因此他自然对恩人田子春很是感激了。到朝中领了上任通知书以后，刘泽回到府中就备了盛宴，正要去请田子春呢，田子春却不请自来了。如果你认为这是田子春立功之后迫不及待地来喝庆功酒，那就大错特错了。田子春赶来是为了告诉刘泽一件事，叫刘泽马上打点行李，抓紧到封地去上任。刘泽肯定要问为什么了，可这时候的田子春没有功夫来解释了， 他只是劝告刘泽越早动身越好。鉴于田子春是自己的恩人，刘泽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于是马上叫府上的大大小小仆人开始收拾行李。顿时间府里府外忙得不亦乐乎。当然田子春说了这些话之后，他也没闲着，马上回到自己的府上收拾东西去了。第二天三更时分，他就带着早已经准备好的九辆马车来到了刘泽的府上。他自己家的行李装了四马车，留给刘泽五个马车。刘泽早已经预判到事情的严重性了，他没有再把时间浪费在问一些多余的话上，而且是叫众人齐心协力一起动手。都说人多力量大，刘泽家连陶陶罐罐装了几大车之后，天亮时分他们已经上路了。出了城门以后，田子春令所有的马夫是快马加鞭，一口气直行了50里，这才放慢了速度。眼看时机已到，这时候刘泽才问是怎么回事。田子春这才说道，他说大王你被封王之后，他预感吕后会后悔封你为王，说不定他会废了你，所以要赶在他下令之前就上路去封地，让生米煮成熟饭。事实也证明了这个田子春不简单，预测得相当准确。那吕后第二天一起来果然就后悔了，于是一大清早他就派人去刘府刘泽那儿拿后悔药，不料此时的刘泽已经上路了。吕后还不死心，又派出人去追刘泽，而快马加鞭的刘泽又岂是说追就能追上的。那些人追了几十里之后还是没见到人，就回宫向吕后报告去了。这时候吕后才感叹，原来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后悔药啊。刘泽就这样侥幸避过了风险，阴差阳错地成为一个王。而田子春也用事实证明，他不仅是一个贪财如命的小人，也是一个极具才华的谋略家。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济航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我是作家周梅星，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 濮存昕他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只有朱旭身上。蓝天也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老爷子朱旭》，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8月31号起，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敬请收听。 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就在刘泽为刘氏家族争得一个新王，大有振兴刘氏家族之气魄的时候，刘氏其他的封王却纷纷遭遇到了信任危机。当时吕后为了给世人一个交代，在狂立吕氏家族人的同时，还对刘氏正统家族采取了亲上加亲的和亲政策。吕后的政策很是明确，那就是用吕家的女人套牢刘家的男人，以堵住天下众人之口。而刘家的赵王刘友和梁王刘辉成了这一政策的第一批受益者。在外人看来，刘家男儿真是命好啊，得了夫人又风光。可是呢，是喜是忧，是乐是苦，是幸福还是灾难，只有刘家男人自己知道。事实证明，这样由吕后强扭的瓜并不甜。就在吕后高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时候，刘友却进入了人生的灰暗期。因为吕家女人过门之后，马上就得了两点非典型的病症。都说有其母必有其女呀、啊，这句话并不是空穴来风。吕后的脾气和性格怎么样？那是一个典型的野蛮女友形象啊。有其母必有其女，她的女儿自然也不是等闲之辈。要知道，男人大抵都喜欢温柔似水的女人，吕氏风格的女人有几个人受得了啊？还有一点是，我有后台，我怕谁呀？手里边有吕后这张王牌，心里边不慌。吕家的女子当然不慌了，因为她可以欺凌于赵王之上，而赵王却只是敢怒不敢言。既然是母老虎动不得，那就不动呗，咱疏远他，孤立他，冷漠他，这总行了吧。刘友就是这样的，既然和吕家的女人八字不合，难以两情相悦，琴瑟和鸣，他就移情别恋，喜欢上别的女人了。吕家的女人不是吃素的，他马上就进行了反击，对刘友宠爱的那几个女人进行了穷追猛打。事实证明，女人对女人不能明争，只能暗夺。因为吕家女人越是想方设法去对付那些温柔的女人，赵王就会越发感到革命形势的严峻，就会更加认为春宵苦短，就会对心爱的女人越宠爱和亲近几分。越是这样，吕家女人就越是生气，她最终决定要在赵王头上动土了。当然，仅凭她的母夜叉功夫是没法熄灭赵王心里边熊熊欲火的，毕竟赵王是一个封王啊，说白了，他在赵地那是一地之王啊，他 还一个弱女子，除了能打能骂还能怎么的？既然自己无法完成任务，那就动用中国人最典型的官场作风，官大一级压死人。聪明的朋友都已经预料到了，这个吕家女人自然要抬出吕后这座活佛来了。她在吕后面前告状，赵王如何如何不好，赵王如何如何敌视吕氏王侯，赵王甚至豪言将来要铲除吕氏家族的人。正在气头上的吕后自然没有更多的考虑，马上就派人到赵地找刘友进宫。接到诏书的刘友虽然心里边凉了半截啊，情知此去京城的结果定然是生死两茫茫，但吕后是谁？他的诏令他敢不从吗？当然刘友如果知道他到了京城之后所受到的非人的待遇，他也不会去的，毕竟打死他还痛快一点，他居然是被活活饿死的。原来刘友到了京城之后马上就被关进了大牢，接着吕后下达了给刘友绝食的通知书，说白了那就是把刘友关在牢中让他自生自灭了。如果一个人陷入深山老林或是误入地洞的地方，还可以找一个能够充饥的东西来，譬如说野果树根之类的东西。刘友可就惨了，他被关在大青石砌成的钢筋水泥建筑当中，除了并不新鲜的空气之外，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刘友就这样被活活的给饿死了。刘友被饿死了之后，和刘友一起被吕后相中许以吕家女儿相嫁的梁王刘辉的待遇也好不到哪儿去。赵王一去，赵地又成了无人管辖的区域了。吕后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把赵王的人选定在刘辉身上。如果大家以为这个刘辉得到了吕后的青睐，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刘辉是被撤了梁王的职务才就任赵王的。至于梁王和赵王哪个好，刘辉的心里边很清楚，那肯定是梁王好。那么有人问了，都是王，为什么梁王就比赵王好呢？赵王有哪些不好呢？首先呢，赵王所管辖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都不如梁地。就拿现在的一个乡级干部来说，如果在一个交通发达经济条件好的乡镇突然调到了一个交通条件差经济落后的乡镇，还是平调，那心里边是什么感受啊？肯定不乐意啊。其次呢，梁王是先帝刘邦封给他的，现在随意改封有违先帝的遗愿。还有赵地是一个不祥之地，赵地最开始是刘邦封给他的兄弟刘交的，但匈奴人入侵的时候，赵地被匈奴人来去自如，在国将不国的情况下最终被刘邦给废除了，从而使得只有六七岁大的戚姬的儿子如意上任做了赵王。后来吕后当权，赵王如意被吕后除掉，随后刘邦的儿子刘友上任。接下来刘友因为得罪了吕家的女人被活活的饿死了。面对这样一个多事之秋的赵地，面对这样一个极为不吉利的赵王，那你说刘辉他能高兴吗？如果仅仅是这样倒也还罢了，最为烦心的是他同样遭遇到了吕家女人的暴力。 刘辉在娶吕家女人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很宠爱的妃子。这个妃子姓董，姑且叫她董妃好了。那董妃不但温柔可人，而且还为刘辉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公主。而吕家女人过门之后，同样因为霸道和强权主义让刘辉无法接受。因此刘辉对董氏母女那可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这样一来，吕家女人可就不是吃素的了，她充分发挥吕后身上的光荣传统，把心狠手辣四个字发挥得淋漓尽致。他首先用重金收买宫里的侍女，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董家母女的饮食里边下了毒，董氏母女一夜之间死于非命。这对刘辉来说无疑是天塌下来了，他那个痛哭流泪呀，没法说了，毕竟他已经伤心到了极点。他不是傻子，自然明白这一切是谁干的，可是即使知道那又如何呢？他能对他怎么样？悲观、绝望、凄凉、无助，心里的凄苦向谁说呀？最后刘辉用一块白绫结束了他年轻而短暂的一生。说白了，刘辉这是殉情了，他死得太不值得了。但在当时，吕氏家族一手遮天，他宁可选择死，也不愿意再窝囊地活着。单从这一点来看，刘辉的勇气是可嘉的。吕家女人这时候才懂得后悔，但她在后悔之余，也为刘辉的死向吕后呈上了原因。刘辉为了病逝的董妃伤心过度而自杀了，吕后还能说什么呢？逝者如斯夫，吕禄又捡了一个大便宜，他被立为新赵王了。这件事的结论是，刘氏家族的封王少了一个，吕氏家族的封王又多了一个，这叫此消彼长。刘友、刘辉两个刘氏的封王被吕家人给除掉之后，刘氏家族封王的运动并没有因此而结束。相反，正是被吕后核心政策这一道风刮过之后，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这里就得来说燕王刘建了。燕王刘建也是刘邦的亲生儿子，想必大家还有印象，最初刘邦是立和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卢绾为燕王的，后来因为卢绾的造反，新的燕王就落在刘建身上了。刘建的母亲虽然是刘邦的偏房，但他的母亲既然能入得了刘邦的法眼，自然是大美女了。按照遗传学分析，美女生出的孩子一般都不会差，这个刘建自然也不例外。他长得跟他母亲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边刻出来的。刘邦在他上任前对他格外的期待，对他说的话是：学好本领，为国效力。事实上，刘建也很好地按照父亲的意思去做了。他到了燕地之后，在当燕王的同时，又是读书写字，又是舞刀弄剑，对于一个只有10岁的孩子来说，那是很难得的。时光荏苒，10年的光景匆匆而过，刘建很快也长到20岁了。这时候的他不但精通18般武艺，而且还针对父亲当年对匈奴人的忧虑，学好了百步穿杨的射术。可是福兮祸所倚，正是因为这样， 他却反而被射术给害了。匈奴的默毒自从被刘邦的财色迷惑之后，暂时停止了对大汉帝国的骚扰。因此，这个时候的刘建空有立国安邦之志，空有一身文韬武略，却报国无门。默毒根本就不给机会呀。可即使是这样，那刘建毕竟是刘建，是刘邦的亲生儿子啊。他时刻的警惕着。20岁的他仍然没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既然不能射匈奴人，那就把箭术发挥到了动物们的身上。他迷上狩猎了。都说艺高人胆大，刘建仗着不凡的武艺和身手，每次去狩猎的时候都不穿什么金丝软甲、钨丝防弹衣之类的东西。他想更好地锻炼自己。可惜呀，书本当中的马失前蹄、天有不测风云之类的词语并非是空穴来风。因为刘建很快就为自己的大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一次狩猎当中，刘建射中了一只近在咫尺的狐狸，却忘记了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在生死一线间都会进行最后的挣扎。那只受了箭伤的狐狸发动了临死前的反扑，而刘建射中狐狸之后，他对自己的箭术充满了自信。这只狐狸就是华佗来治也白搭了。所以就在他疏于防范的时候，那只狐狸已经扑到他跟前了。他的反应也有一些无视风范，举起一只手臂本能地挡在了胸前。狐狸再也不能动了，而他的手臂也被狐狸划开了一道小小的伤痕。一点小伤而已，皮肉之伤何足挂齿啊。刘建并没放在心上，可他并没有想到，正是这一道小伤最终却要了他的命。几个月以后，刘建手上的伤口复发，刘建这时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可惜已经太晚了，因为他马上就由一个正常人变成了一个狼人。他全身总是发抖，寒气逼人，五步之内没有人敢接近他，就跟吃了摇头丸似的，心里边总有那么一股狂劲儿。当然，除了以上这些，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他的眼睛也变成了狐狸那样贼溜溜的。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不再说人话了，而是改为狼的嚎叫。据说他这得的是疯孤症。所以这刘建没过多久就追随白狐而去了。吕后听到这个消息，心里边暗暗高兴啊。假模装的掉了几滴眼泪之后，也不再迟疑，马上就向刘建唯一的儿子展开行动了。几天以后，原本要继承他父位刘建的儿子遭遇了刺客，被人暗杀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的奥秘，后边的进程对吕后来说顺风顺水，他把自己的亲侄子吕通推上了燕王的宝座。至此，当年刘邦在世封的八个儿子的封王，只剩下了代王刘恒和淮南王刘长两个了。而吕后也一手打造了极富传奇色彩的吕氏春秋。就在刘氏家族的封王刘友、刘辉、刘建等人被吕后铲除，吕家的封王进一步壮大的时候，蓄谋已久的吕氏春秋也达到了鼎盛。然而，